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快递业新规出台，互联网加快递，提升现代服务业。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培育壮大快递企业，鼓励各类资本依法进入快递领域，支持快递企业兼并重组、上市融资，整合中小企业，加快形成若干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鼓励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国务院出台的第一部全面指导快递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意味着官方的认可。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发展实现了哪些突破？存在哪些问题？未来中国快递业如何做大做强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手机网络和快递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当中的标配，尤其呢是快递行业被认为是我国商业社会当中一股重要的血液。那么如何让它更加顺畅的流淌，怎么破解当前我国快递业存在的问题，让中国快递业做大做强呢？正是需要通盘考虑的问题。最近呢，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国务院出台的第一部全面指导快递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表明呢，到2020年快递市场规模稳居世界首位，基本上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快递业的年业务量达到500亿件，年业务收入达到8000亿元。那么有分析指出呢，这份意见将让快递业收获实实在在的利好，并且有望突破多个影响目前我国快递业发展的瓶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快递业新规出台，互联网加快递，提升现代服务业。首先呢，为您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丽，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朱威，朱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快递业可以说近来呢是这个迅猛发展哈，我们光是从路上、从街道上看到的各个公司的这个快递业务车就可见一斑啊，而且呢，快递业和电子商务进行结合，也是拉动了消费。那么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组数据，2014年电商交易总额大约是13万亿元，是10年前的10倍，而网络零售呢更是10年前的160多倍，紧贴电子商务的快递业，也是同样。这样的发展是急速的一个增长的态势。那么首先想请两位分析一下哈，近年来这个快递行业的发展，它的速度和规模啊，两位怎么看？李老师， 首先是这样，我们从2006年统计到2012年，就已经到了57亿件，平均增速每年大概是33%左右，应该是多一些，33%多一点。所以发展呢还是非常迅速的，应该从世界范围内已经是应该是第二或者第三这样的一个位置，已经是世界上相当靠前的了。 那么所以我就在不远的将来，我预见哈，有可能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应该能占到世界第一这样的一个规模跟发展。 嗯，根据我查到的资料哈，说现在中国快递业的从这个数量来看哈，已经是世界第一位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总量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朱老师您怎么看？ 嗯，咱们快递业确实现在刚才跟李老师说的哈，可能第二名或第三名，但是马上总量上一定是世界第一。这个呢，快递业的发展呢，它有两个支撑哈。第一个支撑呢，就是电商的这么发展。 嗯， 我们说电商的发展，买东西你总在最后一公里到家里啊，怎么能送到家里啊？这个是必须得请求于快递业了，不可能所有的到邮局去邮，那样效率太慢了。这是第一个发展。 嗯，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呢，可以说把这个人哈和物哈，包括物流都通通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咱们说李老师，我这个观点您同不同意，就是快递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嗯， 应该是。而且呢，我支持刚才咱们嘉宾的观点，就是说一定是跟互联网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呢？我想啊，目前国务院的这个关于快递业的发展，跟前不久说的村村要通这个电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啊。当时呢是测算了一下，大概是60万个行政村要通电商，而且呢，为了这个电商，我们也同时提出来了要进行互联网的广泛覆盖。为此我们算了一下，大概要投资，国家要投资1400亿左右。所以其实从宏观经济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拉动。 嗯，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意见的出台，未来说我们的快递业也要向农村去覆盖，在农村啊，比如说在一些乡镇也要有一些快递点，这可能是现有的这个快递规模不能覆盖到的一些地方，所以未来的这个快递业它的这个增设的这些点更多了，它的覆盖范围可以说也说是更广了。 这个可能要再插一句哈，因为这个咱们说村村有这个点或乡乡有这个点，绝对不是说让快递走进来，更多的呢是让快递把东西运出去。 嗯 嗯，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流的问题，实际上呢是让一些我们说西部的或者是一些像一些农村的一些地方，把他们的特产和他们的特色给运出去。 嗯 啊，这个可比修公路什么要快得多了。 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 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转型的概念。 是。 嗯，另外我查到的就是现在哈，咱们全国有10000多家快递企业，具备全国网点的这个企业呢是有70家。那么我们看到，随着近些年这个快递企业的不断增加，快递的单价现在也是一个不断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有数据显示呢，2005年快递的平均单价是27块7毛钱，那么到了2014年呢，这个单价只有14块7毛钱，也就是说近10年之间呢，这个快递的单价平均下降是13块钱啊。我们看快递企业现在是增多了，而快递的这些单价又降低了，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有对整个的我们的快递行业发展来说，我们能不能说是一件好事？ 可以说是好事，但是突出的一个矛盾变成了所有的快递业的企业必须是在规模上下功夫。 嗯， 如果你的规模很小，那这个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生存就受到直接威胁了。换句话说，现在是走经济规模。其实这一条从世界的快递业的发展你都能看出来，就过去也是，世界各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你能看出来，其实走的这个发展路径也是这样。原来大家其实都差不多的规模，于是大家就拼服务，然后拼其他，拼成本，而大家拼到成本，拼到一定阶段啊，大家知道规模上去了才有生存的可能。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说，你比如说利用资本市场的工具做大做强做规模，实际上是三个做。 嗯， 然后通过诟病重组把企业规模一下做大起来。我跟你说，现在不光是两通要上市，就是圆通中通要上市，现在你看就是顺丰，他也弄了几架飞机专门搞快递业，为什么？大家都拼规模嘛。 嗯，但是现在有不少人也提到一个快递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拼规模的背后好像有一点低价竞争的这么一种风气啊。朱老师您怎么看？ 在未来哈，这个价格不是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现在未来的互联网加的经济本质上是互联网分享共享经济的这么一个模式。 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达到的这个，在我看来哈，做快递做好了，在互联网世界中一定要做平台。做这个平台不一定本身你非得去购飞机或者是买汽车搞这个运输，更重要的呢是把这个信息平台做好之后，可以用民间的一些力量去完成快递。比如说我明天我要到从北京到纽约，那么我有这个信息之后，平台公司收集到了，那么有没有人到纽约去拿一个东西啊？需不需要拿几个信件呢？可能就顺着你这个人的个人的私人的旅行，把信件给运到纽约去了。这个就叫分享经济或者叫共享经济，在互联网的发展未来一定是这个是主流。所以在未来我们说发展方向已经不是那种重资产重平台了，不重资产了，更多的是一种叫轻资产重平台。 嗯，重平台啊。 对，我可能跟嘉宾的观念有一些一点点区别吧，就是说两边其实都需要的，就是作为你一个所谓快件的批发单位，你必须有上规模，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其实呢，你跟最后一公里的企业是一个合作关系。你比如现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为什么国家要制定的这个叫电动快递车的这个工业标准、制造标准，多大多小，还必须不能有锐角。这个就是说，你的批发跟最后一公里的零售这两到达家门的那一段，两边是互相配合的，而那一段也同样关键。但是那边呢也是要讲工业标准或者叫产业标准的，但是呢那边呢是走到一家一户的，但是到了批发这一层，就是说你到长途运输的时候，你要有一定的规模，企业才能生存。但是行业里面呢，它是有各个阶段和不同企业的规模的匹配，是这么个概念。 嗯，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就是快递跟电商之间哈，他们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这个关系。 嗯， 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呢是，2014年中国快递业务的总量是超过140亿单。那么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数据呢，大约60%业务都来自电商，也就是说这个快递业啊，它是非常依赖于电商的，大概是60-70%的这个业务量都是来自于电商。但是呢，这个快递业内人士哈，他们自己说他们自己对这个电商呢是又爱又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业内人士说，民营的快递企业对电商的依赖程度很高，但是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呢，网购的时候你选择什么快递，这个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这个是电商说了算的一个事情啊。这就变成最后呢，电商决定我用哪家快递公司，不用哪家快递公司。所以这样的这个快递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变成了发货权之间的竞争，而不是说去服务质量之间的这种比拼。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电商现在自己慢慢也建立自己的这种快递服务的这个机构。所以未来我们看，就是电商和快递业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关系上的这种理顺。 那个传译我先纠正一下啊，确实是您说的这个电商企业选择快递公司，这确实也是一个规律。不过咱们嘉宾也说了，如果你想象从农村把货品或者把农产品集聚起来往外发运，是不是就该农民选择了？其实它也是个双向选择。 嗯， 那未来比如说我们消费者是不是可以选择快递公司？我认为也可以啊。比如说我要送一个文件，对，不管我是或者送一个东西给另外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家亲人，那我也可以选择啊，选择什么样的快递公司啊。所以我想哈，这个事儿是这样看。一方面确实由于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等等，去跟 B 那头或者说企业那端去讲很多故事，但是你别忘了 C 端这关不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 嗯， 有很多我们将来可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都要通是这个消费者来说话的，他是有发言权的。所以我认为是双向的。 嗯， 不能简单的说这个天下就是 B 的天下，就是企业的。 这个可能要再插一句哈，因为咱们国家现在那个电商发展特别快，尤其前段时间说处方药在电商都可以买到了。 嗯， 再说国务院有相关规定啊，像处方药的运输，这种像药品的运输必须得是电商自己的那个物流平台。 嗯， 就是物流机构，他不能随便找顺丰来邮这个药啊，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客观上必须得要求大的电商有自己的物流体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个就是刚才传一讲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市场规范竞争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垄断？ 能不能形成垄断，这个可能在市场做大做强的时候，在市场的这个规制部门要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嗯， 一定要靠信用、靠服务质量、靠安全来取胜，而不能靠所谓的行政垄断或者是靠份额市场垄断去获取这种不正当的利益。 嗯， 我补充一点，其实国外啊不光是做大做强做规模，其实还有一条叫做品牌，这等于四做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所有的这个国就是发达国家经验也证明，某一个品牌可能在某几类货品的运输方面有世界优势。比如我们知道文件谁寄得快，对吧？这个大家都有感觉，所以它在不同的领域里会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你虽然你电商企业可能你是有几个，像 BAT 可能在某些领域里面确实占有优势，但是呢由于这个快递企业特别是物流企业的发展，那么它里面会产生若干个比较有特点的品牌，包括快运业的一些品牌。所以我觉得品牌也是非常重要，它其实是标志着你在某个领域提供快递服务的质量啊，不光是一个速度了，也是包括质量在里面。因为将来你刚才举个例子，药就是很特殊，你可能必须在相当的这个叫物流条件下或叫储藏条件下才能运到这个客户手里才有用。比如你要超高的温度或者超低的阴度温度，可能对药的质量会形成影响，那你就要在这个领域里面配备一定的物理条件，所以就会形成相应的品牌。 嗯，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快递业哈，它是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发展的总量规模也比较大，但是呢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快递行业还是处于这种低端服务过剩、中高端服务不足啊。这一点呢其实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业内人士这样的一个分析的结果。那么也有行家说哈，说中国的产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呢没有一家国内的快递企业能够送达。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快递业和国际快递企业巨头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国院印发的这个关于快递业的若干意见哈，也对未来我们快递行业能走出去哈，国际化的这种参与全球化的这样的快递服务也做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我不知道朱老师您怎么看未来怎么解决我们快递行业大而不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大而不强，刚才李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就是品牌的问题。 嗯， 实际上咱们国家的现在快递业已经走出去了，阿里上市之后好多人可以买到东西的话其实都是通过中国快递送出去的，这是已经有过这种情况。 嗯， 但现在说如何能跟国外的这种竞争啊，如何能够打入他们的国外市场，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除了做品牌之外还要了解当地的一些法律规定啊，包括一些保险责任，包括一些承运人的责任，这些东西不是总的是中国这套，要符合国外的游戏规则，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要提供相应的担保，要提供一定相应的担保。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咱们说国家现在做的这些，就咱们自己国内做的这些，我们说做大做强，更多的是提供效率，要当天送当天送，当天送当天到，顶多次日到，我们不要休息日。这个实际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在国外送快递你要知道它是有跟中国没法比啊，我在国外待过，它是节假日要休息啊， 嗯， 而且也不可能像国外中国提供的这么好。如果我从单纯的国外和国内我自己的比喻来看的话，我宁可选择国内的公司。但是我为什么在特殊情况下我不会选择国内公司呢？就国内虽然说是很人性化很好，但是它法律上的这种保险远远不如国外， 就是安全隐患 特别多，所以这个我就不敢保障了，对不对？别人给我邮寄个东西之后，那么一旦丢了怎么办？我还得去打官司，我还得去查单号。这个是现在当然越做越好了，这个跟国外还有相关的一定的差距。 嗯， 如果真的要做到国外去，咱们说电商触角射到哪，那么下面的基础的设施建设就要放到哪儿。咱们电商就是最基础的建设最重要的之一。 嗯，您说到这一点哈，我也有自己的一个经历哈，就是出国去寄这个邮件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国外哈，比如说美国在寄邮件的时候，它会划分的非常细，比如说你是希望2天到，还是3天到，还是5天到，还是1周到，还是半个月到，它会给你一个很详细的这样一个列单哈。但是这一点我们在国内除了邮政这一块，我们在快递公司是很难有这么细分的这个天数。 数，所以我们在快递的细分市场，包括安全性这块，其实是还是需要加强的。 这安全隐患问题很大，我们不仅仅说那些危险品的运输快递可能会形成问题，还有的些，比如说最近的这个网上都比较流行的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人利用快递去给朋友吓唬自己的朋友，寄了几条毒蛇，哎，像这类的事情居然都能发生，你想想是不是说在检查这个关节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关节点的这个节点的时候，大家很不注意的。 嗯， 所以就类似的问题还会很多， 包括有一点哈，就是快递的这个实名制。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在网购的时候哈，这个快递他写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名字啊，就是网名，比如说就是阿猫阿狗收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于安全问题这个隐患上是不是？ 这个你指的是什么安全呢？我倒宁可选网名，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我的个人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安全。 嗯， 咱们国家虽然现在已经出台了很多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但是没有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没有一部个人数据保护法。咱们说现在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物流公司太多了， 对， 你怎么知道他把你的信息会不会卖给别人呢？他会不会利用我的信息来诈骗或干一些坏事啊？ 嗯， 所以这个是网民或者是用户之间本身一种不信任，因为你没有法律来保障我这种信任。同时刚才李老师说了，你没有品牌，现在中国做大做强有了，但是你没有建立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绝对不是你上市就是你的品牌，金杯口碑，我说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啊，现在口碑你没有形成，又没有法律保障，我干嘛要写自己的名字啊？ 嗯，对， 我想这条特别重要，就是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现在已经披露出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些快递公司把他的客户的手机，因为有时候大家寄东西为了方便，怕某某某不在办公室，所以专门给他留了手机，结果快递公司就把这些信息卖给了第三方。啊，不管他是什么人，我觉得这个安全隐患非常大。这不光是这个涉及到就是财务安全的问题，我觉得还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人身安全。 住在哪儿，你都别人都知道。 对呀、 啊，你的名字也知道， 名字、地址、 知道 手机都知道。你说这个全等于全方位的信息都给泄露给别人了，这是很危险的，和涉及到人身安全的。 这个起码的这种信任和安全保障应该有哈。我们看到这次意见当中，也是从纲领性的说，也要。未来加强这种安全监管，所以未来怎么能够建立这样的这种信任哈，让它更加安全化、合理化、合法化。 我觉得对人起码得有个资格证吧，这个绝对不是说那个什么人都可以去送货的。 嗯， 有没有过犯罪记录啊？有没有过性犯罪记录？有没有过暴力犯罪记录？有没有过酗酒史、吸毒史？这个跟出租车司机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因为快递是直接送到点对点呢、啊。 对， 我经常有人敲门，声音特别大，我一开门之后才发现是快递。我那个要是一个小女孩在家里，会不会不放心呢、啊 嗯？ 她的以前背景有没有调查？我觉得这个要做好这个切实的调查工作。 嗯。 另外一个是我们个人信息保护啊，个人信息保护在放在谁手里？能不能现在有的像媒体公开那样，拿一个 U 盘就拷了几万条走了，每条按5毛钱卖给别人了，反复的卖，可不可以这样啊？当然不可以啊。还有个安全就是货物的安全呢、啊， 嗯， 能不能说我邮一个什么东西之后，能不能邮的价值比较大，别人就给拿走了，或者我没有写保险，这个就按照邮递这个李老师专家邮寄费的5倍来赔给我邮费啊？有可不可以这样？当然不可以啊！所以说我希望国家在把它做大做强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用户的基本权益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次促进快递业发展，国务院那个原则精神是好的，但是有很多细节需要落实。比如刚才说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是让快递业的门槛降低了？我想不是， 嗯， 这个得纠正这个错误概念。应该是说从未来的规范发展来讲，门槛应该是提高了才对。 嗯，对，我们看到国务院出台的这个首个快递指导意见哈，他同时也提到刚才两位说到的快递从业人员的考核，其中也有提到，另外呢还有对现有审批对快递设点的制约，包括快递用的车辆、快递三轮车的标准和运营，以及如何打通最后1公里等等这些问题，在这个意见当中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快递业新规出台，互联网加快递，提升现代服务业。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快递业新规出台，互联网加快递，提升现代服务业。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培育壮大快递企业，鼓励各类资本依法进入快递领域，支持快递企业兼并重组、上市融资，整合中小企业，加快形成若干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鼓励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国务院出台的第一部全面指导快递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意味着官方的认可。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发展实现了哪些突破，存在哪些问题，未来中国快递业如何做大做强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朱威老师。我们看双十一马上就到了哈，这个日子呢也已经被电商宣传成了购物节。每到这个时候呢，快递业是特别紧张的，顾客买的多，那么电商发件也多，快递包裹最后就形成了围城，大家也戏称快递最后变成慢递了哈。那么每逢这个时候呢，其实快递人手是非常短缺的，那么业内人士也说，现在快递行业存在着管理人才缺乏，而且呢一线快递员流动大的问题，包括上半时段两位也提到的，就是快递人员他的这个背景是不是需要考核，所以未来谁来做快递员，怎么能够培养留住这些快递人才，包括对于快递员身份背景安全性的这种考核，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多考虑的一些问题。 我想可能是从两个方面说，一方面呢是要讲人的素质，对，或者说对于从业人员的基本考核制度基本标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也要提升物联网，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所谓互联网加的概念，大数据的概念，这里面都有。我想为什么刚才大家都提到，双十一来了，那么货物运输怎么是个问题了呢？其实我觉得跟大数据的应用跟物联网的应用好像有关系。如果你对每一件快递当中的这个东西或者说是商品有全程的跟踪以及计算，我所谓计算就是在配送系统当中的分配，时间的分配，空间的分配，如果你在技术上能解决一些难题，那么你这个物流运输起来效率就高，也就是说它会能够回避掉这些高峰，那么也就是说它在配封的时候它能够把货品进行错峰处理啊，进行人员分配的时候它进行合理的分配，这样的话它就能适度的解决所谓的拥塞问题。所以我说这其实是说人跟物的匹配，或者说设备也要提高，技术也要提高，互联网加要得到充分利用，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您说的这点我觉得，那这个对于一个快递公司它的硬件要求是很高的。 当然，所以我说其实是一个整个生态的这个提高，换句话说我觉得这是所谓小快递大民生，从投资从行业布局上来说也是非重要的一条，投资也会很大的其实。 如果要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恐怕会淘汰一批比较低端的这个快递业了，因为他们可能实现不了硬件的这种这个即时。 所以我的刚才说其实是这个门槛是提高了的。 这个在我看来，那个双十一不是第一次了。好，已经有过一两年了吧，在我印象当中哈，卖过好多东西。 是。 那么这个从大数据刚才考虑的话，就应该知道在这段时间内快递哪个城市到哪个城市，哪个点到哪个点它是比较集中，相对集中的。通过大数据的预测呢，精准预测呢，基本可以判断出来需要哪个地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对。 需要哪个地方可能会拥堵，一定会有这种预测。如果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么我觉得何谈快递互联网加的这种发展。这是第二，我刚才这是说的第一点哈。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双十一节不是历史上就有的，不像圣诞节、春节一样，是电商自己创造出来的。 对， 他创造出来，他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那么他必须要为自己的利益来买单。对于这种延期发货的这种行为，他必须要负责任。我认识好几个人买的羽绒服双十一，结果到夏天才收到。他不能光赚钱呢，他不能光赚钱，光考虑怎么卖货而不考虑送货，因为这是一条龙服务。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就应当赔偿啊。这个不是我们说速递速递嘛？如果你达不到速，只达到递，那么你实际上就没有任何意义。比如说我冬天羽绒服，夏天送到有什么意义啊？这个就应当全程返单，甚至要赔偿损失。 要罚款， 要罚款。 对，所以说这个双十一绝对不是什么我们说电商的狂欢节，而应该你更谨慎，你夹着尾巴，你一定要落实到你的每一个责任。如果你落实不到，没有金刚钻，你就不能揽瓷器活。 嗯，对，就是后期的它的这个服务啊，包括配送，一定要跟得上哈。 各方面监管要跟得上，各地消协眼睛要睁起来啊，各地工商管理部门耳朵要竖起来。 嗯， 我们说消费者呀，应当在双十一，在网上现在不都开通了在线举报吗？ 嗯， 应该随时随地的这种维护自己的权利。 嗯，而且我们看这次呢，是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哈，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也是我国第一个快递业发展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那么也有人发现呢，在今年的这个两会上哈，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表示说他很愿意为快递、为网购和电子商务这些新的业态做广告，因为他们极大的带动了就业，也创造了就业的岗位，而且呢是刺激了消费，人们在网上消费往往热情会更高，所以我们看就是发展和未来发展这种快递，也包括它的重新洗牌、重新整合也好，是不是能够更大意义上说是为了培育我们现代服务业一个新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点？ 没错，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原来的没有品牌只有规模的这种旧的快递时代，现在已经完全变化了，也可以说被颠覆了。被什么颠覆？被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提供的一些技术手段在原来都不可以想象的。那么原来我们只是说做一个在运输的货品上或者是在运输车辆上放一个所谓的射频电路的一个小元器件，可以进行适度的跟踪。现在不仅仅要有这些艺术这些东西，而且还要大数据的支撑，要有物联网的支撑的话，我要计算，要进行合理的人力物力的调配的时候，我这个时代已经跟原来的时代完全不同了。 嗯，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要提出服务质量的事情？服务质量就代表是要有新的物流这个领域里面要有新的子行业出现了，啊，那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嗯。 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国务院出来这个东西当然好，但是它需要好多部门的配合。比如说哈，这个车啊，你能不能进到城市里面快递车？ 嗯， 进城市里面以前是归住建部，现在是不是还给交通部了呀？ 对， 这个什么样的车外像进北京那么难，是不是啊？能不能进来？包括小区啊，能不能进去啊？ 嗯， 是不是啊？包括在安检呢，包括出现问题之后怎么投诉，其实这个整个我们说，如果快递业的真正的提高一个层次的发展，是所有部门一个整个建立一个平台啊，建立这个联动机制啊。 嗯， 我今天应该是这样才有可能发展，绝对不是一个文件发展好自己就行了，不是这样的。 嗯， 你想一个快递从开始产生到经过邮政啊，我们说再经过城市，经过各种交通，进入到顾客手中，过了多少环节，出现问题要找多少部门，最后到法院去。 嗯， 能不能有个快速通道？能不能有个对消费者的快速绿色理赔通道啊？能不能有这种情况啊？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联动机制啊？所以这都是给我们未来“十三五”哈提了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提了一个醒吧。 嗯， 是不是？ 对， 刚才您说的这个快递业务的发展和运输工具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货车哈，快递车进城是比较困难的。现在很多快递公司有的他们是把货车哈，就是直接给把客车直接把后座拆掉，直接给改装成了这样送货的车进到城里，有的时候也会被执法机关扣下。还有呢，解决最后一公里，我们看到现在大街小巷都是那种快递车，电动的这个三轮车啊，这个在很多城市也是其实是禁止的啊，这个其实也是快递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交通运输上的一个瓶颈，包括这些快递哈，在一些大的写字楼下面临时停靠啊，有些地方是不能临时停靠的，那这个临时停靠是不是合法呢？怎么破解他们未来交通上的这个瓶颈是非常细节化的，但是是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 对，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求所有的快递业用统一标识，就跟我们那个救护车似的，救护车对吧？你那个红十字一摆，大家都知道必须得给他让路，就大概这个意思。你要到底下停车，你要只要有了速递标志，就应该让你停车。 那没有什么废话。 嗯，包括我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运输的这个三轮车哈，好像有一点中国特色。因为可能到其他的国家去看，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这种快递。这种快递车，一方面说我们的这个物流比较发达，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可能是处在一个怎么说用 野蛮生长。 野蛮生长。 我自己特别怕这个电动车，你知道什么吗？它第一速度快，第二呢，它锐角比较多，就是这个箱子外面啊，它随时会剐蹭你，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得规范的。 而且你去送快递的时候，我在高校，你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个人走了之后，车就扔在那儿，一个小偷轻而易举就能把里面东西全偷走。 对，他没锁， 没有人，有的有锁，那个锁一拽就开，所以这个安全我觉得还是应该提醒大家。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快递纲领性的文件出台，有大的宏观的政策，同时也是其实需要这种小细节的更多的去跟进哈。另外呢，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要特别说一下，这次这个文件当中特别提到了培育壮大快递企业，推进互联网加快递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哈。所以最后一点时间，两位怎么看未来我们国家的快递业哈？怎么跟这个互联网加对接，能够做到更好。